你牵我的手，一起和着音乐自由跳动，那么简单，不需要理由。一年一年长大了以后，我们不再容易被感动，是否世界变了，旋律却依旧。温习回味你曾拥抱我，想念只在这一个角落，生命中最美最美的那一刻，笑容藏在你我的心中。笑容藏在你我的心中。